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研究师吴正哲9月3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冒险的制裁活动将难免破产。评论指出，由于朝鲜成功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最近国际社会的视线集中到朝鲜半岛，在美国国内也有一种对朝制裁效果的怀疑急剧增大。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宣告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以制裁和施压为主的对朝政策的破产。靠制裁和施压就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复杂，这是朝美关系的历史所证明的。评论还列举资料指出，从1945年执政的第33任总统杜鲁门一直到第44任总统奥巴马的美国历任总统都丧心病狂，执意否认朝鲜推行了从政治上扼杀、经济上孤立、军事上扼杀的对朝敌视政策。美国疯狂进行的对朝制裁扼杀阴谋活动是追求主权国家朝鲜的制度颠覆、蹂躏朝鲜主权、尊严和生存权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理应遭到诅咒和谴责。评论强调，美国贸然无视国际法，而其在其上面不断犯下穷凶极恶的反人道罪恶等，蛮横无理，企图抹杀我国，但这是痴心妄想。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越追求冒险的制裁活动，那么我国就越磨砺正义的核宝剑，世界将清楚地看到朝鲜怎样砸碎制裁、封锁和压迫的铁链而举起来。